这个世界许多恋爱，口中不再说着要生要死，倦厌了便离开你，没有一世牵。过去爱说一心一意，今天只会挂念你一两天。昨天再见，为你为你哭千遍，不可挽救昨日最深爱恋。为你为你亦千遍，仍然是要接受失恋。你看天空依然远远，地球再转将不间断，也许应该追求目前。这个世界许多恋爱，口中不再说着要生要死，倦厌了便离开你，没有一世牵。过去爱说一心